第九集。 陆时琛的性格用不爱凑热闹来表述是远远不够的，更准确一点应该是极度冷漠。 这根狗毛到底是怎么粘到周衍裤腿上的？假设陆时琛的那条狗正处于脱毛期，而这根狗毛呢恰好被风吹到周衍身上，这种几率是不存在的。 孟昭想到这儿，又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荒唐，这也太巧合了。 不管怎么说，都需要先把陆时琛叫过来，问清楚他当晚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那个老旧小区。 放下电话，程韵跟孟昭说： 昭哥，我打过电话了，他说半小时后过来。 哦， 哎，这人声音也挺好听的。哎，昭哥，我刚看见他好像还跟你是一所高中。哎，你不认识他呀？ 认识，一个班的。 哇，这是缘分呐。 不过不太熟，不会影响办案。 哎，为什么传唤他呀？ 因为他有犯罪嫌疑。 程韵嘴唇微张，有些惊讶。 一会儿他来了之后呢，你跟周奇阳一起，重点问他案发当晚为什么要去那个小区，其他的问题自己根据资料整理。 我来问？不是，赵哥，可是我从来都没做过这事儿啊。 那这一次就练练呗。 孟昭不给他拒绝的机会。陆时琛身上有作案嫌疑，而这嫌疑又显得有点蹊跷，这种情况正好适合给程韵这种新人练手。自打孟昭当上副队长之后，队里的实习生基本都是由他来带，这也是徐局喜欢孟昭的原因之一。孟昭这个人虽然脾气暴了点，但是对实习生的帮助的确是实打实的，他带出来的人侦查能力和抗压能力都能在短时间之内提高一大截。陆时琛一向守时，半个小时之后开车到达了市局。陆时琛开了一辆保时捷的帕拉梅拉，穿了一件黑色的薄款长风衣，一下车就吸引了几道视线。 真的好帅啊！哎呦， 小点声行不行？ 那样太不礼貌了。 市局不缺富二代，但这么高调的可真不多见。程韵的位置在窗边，他正对一会儿的讯问范畴呢，一歪头瞥见楼下出现了一个长腿帅哥，从时间和气质来分辨，这应该就是陆时琛。陆时琛朝市局大楼走过来，程韵很有眼力劲儿地站起来，对着孟昭指了指门外： 昭哥，陆时琛过来了，我把他先带到讯问室啊。 几分钟之后，孟昭的余光扫到了陆时琛的衣角，从门口掠过。孟昭又坐了一会儿才起身，其实他挺烦跟陆时琛打交道的。陆时琛这个人像裹着一层纸糊的皮囊，很假。孟昭拿着案件资料走到讯问室旁边的监视屋，戴上耳机，通过双面镜观察室内的情况。讯问还没开始，程韵正和周奇阳说着什么，陆时琛朝双面镜侧过脸，看向了孟昭的方向。明明从讯问室内是看不到监视室的，但是孟昭莫名地觉得陆时琛此刻是可以看到自己的，他产生了一种正在和陆时琛对视的错觉，这种感觉有点奇怪。孟昭盯着陆时琛，陆时琛忽然嘴唇微起，做了一个口型，孟昭看懂了，陆时琛说的那两个字是 野狗。 高中的时候，陆时琛就这么激怒过孟昭，啪的一声，孟昭把手里的资料重重地拍到了桌子上，旁边负责录像的工作人员冷不防地被吓出了一个机灵，略有些慌张地看向了他。孟昭摘了耳机扔到桌子上，推开了隔壁屋的门说： 小昭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来问吧。 讯问室内，孟昭拉开椅子坐下来，程韵不明所以， 他不知道孟昭怎么就忽然改变了主意，要亲自去讯问陆时琛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的压力减轻了一些，毕竟对面的这个人看上去并不太好对付。孟昭起先没说话，他只是盯着陆时琛打量。当年孟昭刚到市局的时候，预审科的主任曾经试图想要说服孟昭转科室，因为孟昭有一双很适合做审讯的眼睛，即便他不说话，只是无声地盯着对方，也会给对方施加一些压迫感。而现在这种压迫感显然对陆时琛不奏效。陆时琛姿态放松地坐在对面，仿佛不是被传唤来的，只是赴约来喝一杯茶。在孟昭盯着他看的同时，他也饶有兴致地盯着孟昭，并且觉得很有意思似的笑了一声。孟昭问， 开始录像了没？ 程云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问自己，他立刻说， 还没，要开始吗？ 等会儿。 孟昭把资料翻开，不动声色地回击陆时琛上午的那句话。 啊，所以当年的优等生居然背上了犯罪嫌疑吗？也是稀奇哈。 还没等旁边的程韵反应过来，孟昭继续说， 开始录吧。姓名？ 陆时琛。 对面的人看上去很从容，程韵赶紧握着笔开始记录。 4月13日晚上9点到10点这段时间你在哪？ 在家。 陆时琛并不回避， 出去了一趟。 去哪儿？ 案发现场的那栋楼附近，孟警官不是知道吗？ 出乎孟昭的意料，相比上午那次，陆时琛这一次出奇的坦白。孟昭继续问， 为什么要去那儿？去做什么？ 因为楼上的住户给了我一张字条，说是有重要的东西要给我。 因为与后面的话之间微微的停顿，并且陆时琛搁在桌子上的那只手食指轻微的抬了一下。孟昭判断着刚刚这短暂的片刻陆时琛在想什么，他继续问， 字条还在吗？ 扔了，一张废纸而已吗？ 见孟昭又皱着眉盯着自己，陆时琛停顿了一会儿说， 不过我记得字条上的内容，你要听吗？ 说。 陆先生，我是你楼上的住户周衍，有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您，能不能请您在4月13号的晚上9点左右来华亭街附近的拆迁区一趟，我在7号楼的楼下等您，是很重要的事情，请一定要来。周衍。 陆时琛用不紧不慢的语速背出了纸条上的内容。实话实说，陆时琛的声音是挺好听的，相比从前音色似乎变沉了一些，但是现在不是顾及这些的时候。孟昭观察着陆时琛脸上的神色，陆时琛是最不好对付的那一类人，就算在说对自己最不利的事情的时候，他脸上的表情也不会有丝毫的波动。对付这种面瘫，微表情分析课并不太能派得上用场。孟昭手里的笔在指尖转了两圈，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。把这一长串内容连同电话号码一字不落地背下来，放在常人的身上可能显得有点可疑，但是孟昭清楚地知道，陆时琛就是有这种过目不忘的天赋。孟昭继续问， 所以那晚9点你准时过去了？ 陆时琛想了想， 也不算准时。 根据陆时琛的话，孟昭拼凑出了陆时琛被卷入这个案子的始末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